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嗱咁样咧，我哋现在真系咧就系换一个话题。咁呢个话题咧好有趣，但系有时都会几深奥吓、就系、是、无限，好有趣，同能源呢个话题咧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。因为某一程度上嚟讲咧，能源呢个问题咧就真系实际到冇得再实际，因为冇咗能源咧，就呢个世界咧就一日都过唔到，系嘛？即系甚至你一分钟都过唔到，所以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。但系无限呢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好可以话系抽象、虚无缥缈、一个纯嘅即系知性嘅追求嘅问题。 不过我觉得呢、這个虽然好似有抽象，但我觉得呢个观念咧，基本上系带动人类嘅好奇心嘅发展嘅一个动力嚟。 吓、非常之好，讲得好啊 ，Jeffy 呢句啊，好赞同你讲法。其实真系嘅，即系你睇翻人类嘅几千年嚟嘅文明啊嘅历史咧，嗰、那个发展咧，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嚟自呢啲咧对一啲所谓完全冇用嘅知识嘅追求，系、嘛？你就纯粹系叫做为科学而科学，为艺术而艺术，为知识而知识。嗱，我一早讲停啊吓，即系我要即系申报利益。我系百分百同意头先嗰三句说话嘅吓、我知道好多人咧就懒醒咁样话，诶呢啲系为科学而科学啫嘛咁样。我第一个反我讲咧，即系我你知我唔讲粗口噶啦，所以我唔会讲粗口都闹翻佢嘅。但系我就会话咁又点咧？咁样人先可以人啊嘛！如果人永远都系为食而食嘅话，咁同猪有乜分别啫？正正就系佢会为知识而知识，为艺术而艺术，佢先至系人啊嘛，系、嘛？如果佢净系永远都系为咗生存而食嘢，咁、嗰个就系猪嚟啦，同猪有乜分别啫？所以讲呢啲嘢人咧系唔经大脑嘅，系嘛？我就系中意为知识而知识啊！咁但系事实上话俾我哋听，好多时就系为知识而知识嘅咧，就系 Jeffy 所讲啦，竟然就有意想不到。嘅重大實用價值，係嘛？其實屢見不鮮嘅，即係喺人類歷史上面係屢見不鮮嘅。所以倒翻轉頭咧，我成日都講嘅，其實真正嘅即係你過分功利主義咧，係一個自我否定嘅，係嘛？即係你個人太過實際咧，你呢、這個你個文明或者呢個民族呢、這個社會咧，就一定會落後。嗰、那個人虛無縹，嗰個文明、嗰個民族、嗰個社會咧，佢係能夠當然唔係全人類全個社會係咁，全個社會咁係確實係會死嘅。但係佢能夠有一小部分人咧，係咁樣嘅，不斷嘅胡思亂想、天馬行空咧，嗱佢就一定打贏你。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你永遠唔會胡思亂想嗰啲咧，你一定俾人淘汰嘅，因為文明個進步根源就係來自胡思亂想啊嘛，咁簡單嘅道理大家都唔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我哋講下啲胡思亂想咯。 好 啊，嗱咁首先咧，我就會用翻啲咧嘅古人，古人咧就係、大家都熟悉嘅莊子。嗱，莊子咧其實就唔係淨係講莊子本人嘅，莊子咧佢有喺佢嘅文章入面咧嚇嘅著作咧叫《天下篇》咧，佢就提到一個好朋友。咁佢咧就一世人咧，其實同佢咧就係即係鬥嘴鬥得好厲害嘅。咁但係咧後嚟佢過身之後咧，這個朋友咧佢就真係非常之即係悲痛嘅，因為其實咧佢就好鍾意呢種咁樣嘅鬥嘴啊。咁呢個就係邊個咧？就係惠施啦，啊，即係惠死啦，惠咩？ 惠康個惠 康個惠啦，賣廣告都要啦，係嘛？即係施就係阿施寫嘅施咁啦，惠施啦。咁其實咧，大家讀過少少中史咧，可能都知咧，佢就係即係春秋戰國時期咧，即係名家。啊，一個叫名家啦嚇，即係其中一個公孫龍子啊，白馬飛馬嗰個好出名啦嚇。但係嗰個講邏輯學，我哋今日唔講，唔係講邏輯學，我哋講呢個數學，講無限。咁但係呢個惠施咧，其實好精彩嘅，佢即係諗好多好多嘢咧。其實當時同就算同西方古希臘嗰啲咧，係完全係有得困啊。係啊，但係好可惜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中國走咗另一條路，特別係去到漢朝嘅時期。嗱，第一就經歷咗咧，即係秦始皇嘅焚書坑儒咁已經好慘啦，係嘛？跟住咧去咗漢朝仲慘。就係、是、呢個董仲舒咧，就係、是、要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。咁最後就儒術咧、儒學咧，就變咗我哋嘅正宗咧。其他嗰啲咧，就俾啲學者咧，就即係忽視得好緊要。咁其實我哋以前咧係有一啲咧，我係朴素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科學嘅探究嘅精神嘅、啊、好似古希臘咁樣。咁呢個惠施咧就其中一個啦。咁佢啊諗咗好多古靈精怪嘢。咁佢同阿莊子咧差唔多同時期啦，係咪都係好朋友咯？係大概係2300多年前啊，應該係公元前370年到出世嘅嚇，咁啊310年死嘅。咁佢有好幾句説話咧，佢有提出好似10個命題添㗎，好有趣。但我哋今日唔會逐個講啦。咁但係揀一啲同大家分享啦嚇。譬如講到一啲咧嚇，自大無愛， 谓之大一吓，咁样咧，即系佢改个名嘅啫。其实呢个冇乜意思啦。佢话即系大嘅意思就咩咧？即系自大嘅意思咧，就系根本就冇再冇外面嘅嘢噶啦。系啦，因为你再有嗰个就系大过佢啦，系咪啊？咁所以自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，至少无内就谓之小一咁啊。即系咩叫至少咧？至少就系已经冇再入面嘅嘢， 最细最细嘅单位。 咁呢啲咧，其实都系同无限有关嘅。佢即系呢个差唔多，即系无限大同无限小啦嘛，系嘛？自大自小啊， 几有趣过呢个概念。 系呢个概念啊， 即系佢好似咧，就以前啲人觉得无限冇得掌握啦。 系啊， 佢呢个咧大一同埋小一咧，就 系 一种有实际 系啦。佢就仲俾咗个定义佢、 嗯、 啊，就系、是、无外就叫自大，无内就叫自小。好啦，咁但系另外一句咧，就真系直观上我都知道同无限有关啦。佢就叫一尺之垂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啊！咁样呢个垂啦吓，我谂即系都系读垂啊，冇唔得闲去 check 过啦。金字边一个垂啊，垂低嘅垂啦吓。咁样咧，其实佢应该都系一个长度咁嘅意思，或者可能系一个物件嚟嘅吓，一个物件嚟嘅应该系。咁但系总之系一尺啦，即系以前中国唐尺啦吓，即系春秋战国嗰一尺啦，我都唔知系点啊。因为嗰阵时秦始皇未统一嗰啲度量衡啊嘛吓。咁但系咧，佢就一尺，佢话总之一个长度。咁多嘅嘢咧，你日取其半啊，每日攞佢嘅一半，萬世不竭，竭就即係即係停止啊嘛，萬世都唔會終止嘅。咁係喎，任何一個長度，你每日攞一半，再每日攞一半，再每日攞 一半，你攞極啊， 都仲有 一半噶嘛，係嘛？咁係咪萬世不竭啊？哇！咁呢個咧就係最早期我哋中國咧好樸素嘅一個關於無限嘅思想啦。咁啊講起惠施咧，都冇辦法啦，忍唔住要講一講佢同莊子咧鬥嘴嘅一個最出名啦，就係子非魚啦，係嘛？即係有一次咧，佢哋兩個就行到去嗰個咁啊河塘邊啊池塘邊，就見到啲魚。咁咧魚嘅時期咧，咁啊呢個莊子咧就覺得哇，你睇啲魚幾快樂咁啊，同阿惠施講喎。咁啊惠施咧即係專博包拗頸啊嘛。佢話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啊嘛。佢話你又唔係魚，你點知啲魚快樂啫咁。咁啊莊子咧就都唔係一盞所謂省油的燈嘅係嘛？當然啊，莊子都好叻噶嘛。咁佢就即刻就窒翻佢話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係嘛？佢話你又唔係我，你又點知我係咪知唔知嗰啲魚樂嘅咧？咁樣樣喎。哇，咁佢又幾好嘢喎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呢個惠施亦都不甘示弱嘅，佢又駁咗一句嘅，又駁咗一句。後嚟莊子最後駁咗一句就完咗嘅，即係差唔多啦。臨到尾咧就係唔好再拗落去啦，咁樣樣啊。總之我話係咁就咁樣嚇，咁樣。咁呢個係好出名嘅，即係喺我哋中國即係哲學史上面啦嚇。咁啊講真，你呢、這個我諗啊，當其時呢個係老夫子咧，係、那個作者咧，就係咪王铎係嘛？咁佢係寫老夫子咧，以前就全部都係六格咁樣咧，就好短好短啦，係啊，獨立啦，嚇咁啊，笑到你即係肚都攣啦嚇。咁而家比較少人睇啦，但係我細蚊仔嗰陣時咧，就最多對多人中意睇老夫子噶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第一篇嘅長篇咧，佢將老夫子嘅長篇咧，就應該就係叫水滸傳。水浒传，佢就系老夫子嘅水浒传，系啦。咁啊，笑到不了嘅，讲佢哋咧就时空交错啊，直情时光倒流，就系老夫子、秦先生、大番薯，就唔知点样咧，就穿梭时空就翻到去，即系呢个吓水浒传嘅年代啦，吓宋江嗰个年代啊，咁样样。咁啊，闹出好多笑话嘅，即系笑话连篇嘅。但系我最印象深刻其中一段咧，就去到嗰个唔知咩知府嗰度啦，吓即系嗰个县知府定咩嘢。咁啊，佢哋捉咗佢嚟同佢审啊，佢仲喺堂上面，公堂上面咧同个官斗嘴。咁樣咧，其中一幕咧，我到而家都仲係，哇！真係笑得好緊要咧，係直至咩咧？直至麥兜故事嗰、那個早餐、快餐、午餐、特餐、長餐咧，先至可以超越啦咁嗰個大家都知道啦，麥兜故事未睇快啲睇啊！好咁，但係就是、老夫子佢嗰陣時其實嗰個就係咁樣樣啦，就係、是、一種無限啊，其實都係一種無限嚟喎。佢話你又點知？譬如我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咧，佢個內容咧，佢就話：譬如我而家作翻啦，我話你點知我哋嚟嘅呢個目的咧？咁樣樣啊，咁點知對方就話：你又點知我唔知你哋嚟嘅目的咧？咁樣樣嚇，咁、於是佢就話啦：咁你又點知我唔知你知唔知你定知唔知我哋嚟嘅目的咧？咁咁於是個官咧又不甘示弱喎：咁你又點知我唔知你唔知我唔知你唔知我唔知你嚟嘅目的咧？咁於是咧寫咗成兩版都係咁樣喎。其實咧老夫子即係呢個作者咧就真係可以偷懶啦，佢寫係咁寫兩版都係咁畫嗰啲公仔。但係我哋身為讀者嘅咧，哇一路睇一路咧就笑到咧，即係我記得嗰時讀緊小學啊，你話幾耐咧？即係40多年前咧，就笑到咧簡直係真係好多痛曬。但係你冇忘記喎，呢一樣嘢其實背後 就忍唔住就一個無限，其實呢個係即係反彈啊嘛，就是一個無限嚟噶嘛，理論上可以無限落去噶，係嘛？即係你只不過最後你都要停啫嘛。嗱，講真個原理就似咩咧？大家有冇試過去一個地方？有時咧就可能喺個 lift 度都會有噶嚇，就係兩面都係鏡，啱啱嚇平衡嘅。一樣道理，你舉隻手咁算啦，或者你就算唔使舉隻手，你望到咧，哇！你見到咧鏡入面咧嗰、那個影像咧係一個一個一個落去咧。直接去到無限嘅，去到無限遠嘅嚇、啊。當然咧，因為你自己咧就會擋翻住個影像咧，就睇得唔係好清晰啦。但係你個心入面有個直覺上，你都會覺得即係理論上佢係無限嘅嚇、啊。雖然可能到最後咧就即係暗度，因為佢個光線每反射一次，佢又會減弱啲啊嘛。咁你一路弱嘅時期，咁你最後都會即係睇唔到啦嚇。咁、啊、如果講得誇張啲，去到最後剩翻一粒光子。啊，咁就係一粒光子啦，係嘛？即係講得誇張啲嘅理論。咁但係理論上係無限噶嘛，因為兩塊鏡咁樣反射，係嘛？射來射去。仲有另外一個咧，唔知大家有冇睇過？就係、是、畫中畫。其實畫中畫都係㗎，係啊，你可以就係畫一幅畫，入面咧就有個人正在畫緊幅 畫， 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嗰幅畫入面又有個人畫緊幅畫，咁嗰個幅畫入面又有人畫緊幅畫，咁樣理論上嚟講，呢個又係。無限嘅，所以其實咧，無限咧，其實已經係潛藏咗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啊，每一個角落嘅嚇。咁、啊、你諗下，亦都有啲咧，我即係有人就係話，譬如一個啤酒樽咁樣咯，啤酒樽咁啊有個標籤，即係有一幅嘢嘅，入面有個女仔就介紹揸住支啤酒。就介紹嗱，你大家請飲啊，乜乜啤酒啊，咁樣係嘛？咁 啤酒裏面 係啦，佢揸住支啤酒嘛，咁啤酒係咪有個 label 啊？咁 label 係咪有個女仔揸住支啤酒啊？係咪啊？咁呢個啤酒入面又有個 label 有支啤酒。 咁如是者，其實咧呢個咁嘅設計咧，其實係應該係有無限個呢個女仔同無限支啤酒嘅喎，係嘛？所以根本其實呢個已經即係你我好細個，其實我都諗到呢樣嘢嘅，係其實根本係你迴避唔到嘅。咁簡單嘅一個道理就已經有無限即係潛藏咗喺度啦，係咪咁好有意思啦，係咪咁另外一個呢就我自己呢都讚一讚自己講真。我細蚊仔嗰陣時呢有時睇鐘面呢、這個我叫鐘面的困惑，其實我曾經喺啲文章度寫過結集一出書，就係、是、烏鴉的困惑嗰本書。可能我多數我諗呢就因為屋企呢就係咪都有用電鐘應該有嘅，但係可能我就係因為去睇醫生嗰陣時候去診所啊，就睇見另外一啲電鐘啊，咁我唔知邊個打邊個啦，但係原來電鐘有兩種㗎喎，個指針一個就係連續性運動，一個就不連續運動嘅。 哦，即係拍拍。 係啦係啦，因為一下一下，譬如我哋就唔好理㗎啦，即係時同呢個分嗰啲呢，通常你覺得都係連續㗎啦，當佢連續。但係我哋講秒針啊。秒針咧，其實電鐘有兩種噶，係嘛？因為有一種嘅電鐘個秒針咧，就係嗒 跳跳 嗒每一秒跳一下啊嘛。但係有一種嘅電鐘嗰個秒針咧，你就覺得佢係完全連續噶嘛。咁於是嗰陣時，我雖然好細個，我相信一定係小學啊，但係我唔知點解我細個好中意即係。嗰陣時我都唔知咩叫哲學啦，但其實已經自己係 philosophize， 即係已經係將好多嘢嚟去問。我就話啊，其實嗰啲你睇上去好似係連續地運動嘅秒針，其實會唔會佢只不過係將一秒分為好多格？ 好多格， 係啦，嚇、嗯啊、十格或者一百格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都係哒哒哒哒哒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細得滯，我肉眼分辨唔到，所以其實得一種電鐘嘅咧，咁樣樣，係、哦、嘛、哦？即係於是我就將呢個連續同不連續咧，即係運動上嘅呢兩樣嘢咧，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咁樣嘅諗法，有一個好直觀嘅樸素諗法。咁啊，大下嘅時期咧，再睇書啦。我小六先至大量咁睇書啦，去到兒童圖書館借書嚟睇，我先大量睇小六。咁先至睇到晚睇到，哇！原來我呢個問題咧。嘿，古人一早已經曉得問啦，嚇、啊！當然我亦都曉得問啦，我細蚊仔都曉得問，其實都係人同此心，就心同此理嘅啫，係嘛？即係、原來咧，啲人就係好簡單啫嘛，就係、話物質、能量、時間、空間係連續定係不連續嘅。嗱、如果你話佢係連續嘅咧，其實個問題就完嘅啦。咁啊，佢翻去瞓覺啦，係嘛？打麻雀啦，打邊爐啦，冇所謂啦。但係個關鍵就係話，如果你一下唔覺意，你覺得佢係不連續咧，你就大件事啦。你就冇時候打麻雀打邊爐啦，死啦！不連續即係話唔係可以無限分割喎，係嘛？唔係無限分割嘅，咁佢即係話分割到一個地步咧，佢就有一個不可再分割嘅單元啦。咁咧即係當然物質能量咧，確實係、後嚟到19世紀嚇、於是我哋去到20世紀就發現能量物質就有所謂原子啦。 啊、但係開頭以為不可再分割啦，因為佢用化學個手法啊嘛，咁化學手法佢係不可再分割。但係如果你用即係而家嗰啲高能物理學、粒子物理學咧，佢可以再分割啦。咁啊，原子核同埋電子，原子核仲有呢個中子同質子，而家話中子同質子咧有夸克子組成嘅。咁但係夸克子可唔可以再分割咧？其實冇定論喎，而家因為好多科學家都覺得夸克子可能真係即係不可分割嘅咯噃。嚇、啊，咁呢個咧好有趣啦，人類已經去到個地步啦，物質能量咧。能量咧，亦都係啦，即係一百年前啊，有多啦，就普朗克咪提出量子論，就話能量原來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個系統入面所擁有嘅能量咧，唔係連續嘅，即係唔係任何數值都得嘅。原來咧，佢只能夠處於某個數值，然後一跳就跳到第二個數值，一跳就跳到第三個數值。所以佢量子論啊，或者後嚟量子力學啊 ，quantum 就係乜意思啊嘛 ？quantum 咧就係即係一個 quantify 咗佢咧，即係一個量化咗佢，但係佢係不連續嘅。discrete 嘅我哋叫做 discrete 唔係 continuous 嘅，所以叫 quantum 咁，所以譬如光子就係一個 quantum 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對啲量子電子嘅跳躍嚇、啊，由一個能階一個 energy level 跳到第二個 energy level 嗰個就係一個 quantum 啦，於是佢就會發射一粒咁樣嘅光子啊咁樣。咁所以物質同能量咧，而家以我哋嘅科學嘅探究嚟講咧。就都個結論係原來係不連續嘅喎，弊啦，即係打麻雀打邊爐嗰度比較麻煩咗啦，即係你會影響咗啦，係嘛？即係連續嘅就瞓覺都得啦，連續即係，但係原來佢係不連續嘅。 北京咧，我解釋俾你聽，就係、是、放聲氣，好多人都俾北京呃咗，就話俾佢哋聽係有得傾嘅。如果你出嚟攻擊佔中同埋攻擊公民提名嘅話，就個目的就係要。呢、这、一個進步民主派同埋温和民主派作出深層次嘅分裂，然後最後佢先話俾你聽係冇得傾，你哋有冇急埋去做佔中啊？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點，蕭若元，蕭耀。